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洛杉矶车展如火如荼，咪咪也出电动车，北京现代销量回暖，各个车型均有提升。快车道今天新车来了，给您带来洛杉矶车展热点车型盘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在近日举办的2017洛杉矶国际车展上，宝马集团旗下英伦品牌 MINI 重点展示了其多样多彩的车型阵列以及对未来驾驶乐趣的展望。其中最大亮点的车型就是迎来美国首发的 MINI Electric 电动概念车，这款概念车是零排放移动出行的先驱，同时极具 MINI 的风格。通过纯电的传动系统， MINI 经典的卡丁车驾驶激情将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据最新数据显示，北京现代11月销量环比增加 18%， 实现销量95012台，再创新高。各个级别产品阵容共同发力，全新途胜、新名图、领动、新朗动、悦纳五款车型均销量过万。值得一提的是，上市仅两周的新一代 iX35 实现了销量近4000台，未来市场表现冲劲十足。未来产品布局方面，北京现代将着力于三横三纵矩阵式的产品布局，纵向打造基础车系、性能车系、新能源车系三元产品梯队，横向铸造电动技术、智能技术、网联技术，坚实内核，锻造产品硬实力。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的，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新车来了，给大家带来几款洛杉矶车展上的新车啊。2017年的洛杉矶车展于当地时间的10月30号，然后开展了。不知道这些车，洛杉矶车展上的这些车什么时候才能进到我们国内哈？期待着，我们看看有什么车可以值得聊的。首先看到的就是马自达6，2018年要有一款这个增款车型，2.5T 的动力，然后外观跟内饰有所升级。这是在洛杉矶车展上上的这么一台马六。 那这个我觉得先跟老车说一下吧。你觉得要是国内，比如说一汽马自达拿了这个阿特兹，就是 马六， 如果说弄到这个 2.5T 的话，有没有可能？我觉得 有 点悬吧。 我觉得有这可能，但是也是看到这个发动机的改款之后，确实心动了一下。因为在 说 2.5T 啊，这个排量按照现有的就是涡轮增压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太大了， 对 吧？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担心啊是有的，就是从马自达这种比较走亲民化，这种 或者说 价格， 人家就是创世蓝天技术， 对对对， 全都是自然吸气。 对，走自吸这个路线来看的话，2.5T 确实对于现在的一汽马自达来说有点过剩了，我觉得。弄个2.0T 就已经足够的了啊。 可以了。 但是它这个2.5T 如果真的是能到国内来， 哎呀，这个可能对于马自达喜欢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会心花怒放， 就别到时候变成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说哎哇、哦、厉害厉害，马自达六这个什么2.5T、嗯、这棒，然后怎么着动力强，最后还是没人买啊，因为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对吧，因为它的价格肯定要比2.5咱们现在熟悉的阿特兹的这个创驰 要 贵很多、 嗯、 是不是、 嗯嗯、 因为你想咱们上次赫在直播的时候说、嗯、就是咱们提到那个车型，大家给推荐的叫，创智蓝天运动版2.5升，那是199,800，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情况下， 没有到20万， 对，没到20万，那你想它这个2.5T 要卖多少钱？ 嗯，是 我怎么着得上到25-26万吧， 差不多， 嗯，因为之前也是听他们厂家的人介绍过马自达这个企业的一个传统，然后它的一个研发思路，说这个突然一下子出来一个2.5T，可能对于国产之后的马自达阿特兹来说可能还稍微遥远那么一点点吧。 让赫简单介绍一下外观吧、嗯、这个外观好像跟上次他直播的那个确实 不 大 一 样。 这个外观说实话我刚开始看到这照片我愣了一下，我说这不像马自达的前脸了，就越来越像这种跑车级别的这种感觉， 像不像奔驰前面的那个什么 CLS 啊之类的、嗯、就有点点烁烁繁星的那种感觉、 嗯、 对对对，我还觉得有点像那个捷豹的那个， 就是大猪嘛， 对对对对对，那个前脸呢，就是它现在的前网的进气格栅，之前的是横幅式的嘛， 是， 现在是这种点点式 的， 对，今年点点式的这种很流行啊，好多车都改成这样， 觉得这个好闪亮啊。 是， 对，挺闪的。 跑完高速之后，万一有好多小飞熊的尸体，擦都擦不干净。 对，然后这个现款车型上，它飞翼型的镀铬装饰条有了一点点调整、 嗯， 然后新款设计可能就是更立体、更复杂了一点。 嗯，咱们看尾灯啊，就是，从欧洲车，从欧洲车开始，有好多就是从这个中型车，咱们俗称那个 B 级车往上，他们都愿意把尾灯做成那种贯穿式的。 对， 你比如说像新一代的那个 A8L，、 嗯、 它的尾灯是你从尾箱尾灯亮起之后连成一体的， 一体的， 那真的是就是特别的这个醒目。然后现在呢，我很庆幸，就是阿特兹或者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新马六、 嗯， 在这个洛杉矶车展上展出的这个马六，它没有做成那种横贯式的尾灯， 但是它把镀铬装饰条做成横贯式的了。 你是不太喜欢这种贯穿式的？ 我会觉得贯穿式的它是不是在视觉上会太亮了？因为往往现在大家都使用，比如说 LED 的这个前大灯， 对 LED 的这个后尾灯， 嗯， 所以它你点亮速度又快，亮度又高，然后对于后车，你长时间比如等红灯，你后车在夜晚的时候，你盯着这个尾灯看，会不会出现 就有点花了， 出现盲点， 是这样的，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款车的内饰方面，就还是风格比较简洁嘛，这 液晶仪表盘， 对对对，液晶仪表盘。嗯，好像纳帕真皮座椅，这个在之前阿特兹上市的时候，对对，已经有了。嗯，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了。 对，其他就变化很小。 最大的就是2.5T 了。 2.5T 跟那个算什么？钻石的那个 中网 吧，钻石的中网， 风波点点， 不灵不灵的， 不灵不灵的。好，那关于这个马六海外版的，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夫妇，黑眼圈也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从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咱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很我起得太早，暴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踩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洛杉矶车展上的新车啊。我们再来看到英菲尼迪的全新 QX50、这款车我首先第一眼发现的就是它那个点点式的中网啊，进气格栅，这怎么现在车都这样了呢？ 好，咱们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这个你看标不一样，但是看中网可是 都一样 相识的。 哎，真是现在怎么都喜欢这个风格了呢？ 老车 QX50 应该是原先的 EX25， 就是比较圆润的那款， 比那个要略微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它是定位于中型的，就是跟 X3 Q5、GLC 是一个级别的了。这车其实在没上市之前，没发布之前，这个海外媒体包括咱们国内的媒体对它关注还很高 啊。 都有说如果这个车拿到这个国产之后，会对国内的一个 X3 和 Q5 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竞争。 会这么厉害吗？英菲尼迪可是这两年卖的是， 它确实 不行不行， 销量确实是很一般，但是这个车可能是确实也是寄予了他们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希望。 你知道现在有好多买英菲尼迪的朋友啊，认准了什么呀？就是英菲尼迪的三大件儿，有好多东西都跟奔驰是一样的。 对啊，好多英菲尼迪还用奔驰的发动机。 对啊， 那是 变速箱、 这个、 发动机，甚至里边的一些内饰的这个感官件儿，包括你触摸上的这些东西，全是奔驰的。 所以好像在国内的消费者来看，就是、英菲尼迪像一个组装厂一样，并没有这个品牌力度，并没有深入人心。 这也倒不是，就是奔驰确实和英菲尼迪它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协议，就是小到。小型车，比如奔驰的 A 级和咱们大家熟悉的叫 Q30 吧、QX30 对 那样的车型、然后大到可能是像 QX80、奔驰的这个什么 GLE 像这样的车型，他们可能都会共用一些 零部件， 零部件或者说动力总成。 那我们看回到全新的 QX50 这台车啊，其实它最大亮点还是在发动机上，搭载的是 VCT 的可变缩比 2.0T 的一个发动机， 应该还是奔驰跟一起用的， 对， 还是那辆，那台发动机，做了一些调整。这车之所以大家对它很希望很高，应该是说它的一个造型，和内装的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细节处理。 但你说这个造型，实际上在国内来讲的话，你见到的这种风格差不多， 差不多， 比如说 有很多，有很多 那个领克同门的那个就是。XC40 对吧？2018年马上就要上的这个沃尔沃小的更小的这个小型 SUV，那肯定就是跟它这样的感觉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英菲尼迪好像在目前的设计上，除了他们的拥趸之外，是不是慢了？ 你可别这么说啊，下一辆车可就不这样了。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QX50 对吧？咱们看下一辆车，这一次在这个新的洛杉矶车展上也有，就是 QX80、 你的 QX80 对， 这是最大的。 这 对这个型可就跟你说这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车的级别是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它要比陆巡可能还要再大一点点， 要高。 不知道为什么，英菲尼迪的车给我的感觉都是怪跟笨重。 笨重是吧？你会感觉这个车厚是肯定没问题的， 就是憨憨的，你不觉得吗？ 这其实这车的上一代更圆了， 其实 特像一个熊。 这车营造出这种感官和这种视觉上的压迫感是对的。如果这个车要做的很那个 命包， 让你觉得很轻巧，或者说有一丝这种。我觉得就反了，它就应该是这种比较 厚重，全尺寸的车就必须是厚的， 必须要厚重。但是你在厚重当中可以加一些自己风格的一些东西来。 同理可证，咱们在广州车展上见的那个领航员嘛， 对啊， 对， 它一定要是有这个气场，先是气场在里边， 然后再通过一些细节上的不同来加以跟其他品牌加以区分。 你知道这个车啊，对于赫这样的娇小身材的这个 觉得 有那么一点好处， 但是其实 它这个踏板是电动的，这开个门之后踏板是自动下来的。 但是说实话，我是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车的人，但是这个车我会觉得我可能驾驭不太了。再一个就是这个 Q80 的这个内饰，可能我确实不是很感兴趣。 它的内饰跟现在变化不大，几乎 是 一样的， 就 是 非常的老气，你不觉得吗？配它这个外表来讲好像是两个概念。 哎，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车。再一个，我可能本身对英菲尼迪这个车啊就没有太多的说是感冒呀，或者是哪一点特别吸引我这样。对我来说，它只是一辆相对来说比较平庸的车，可能玩个性的人会比较喜欢它。 这个车我其实个人来说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呢，我可以去退而求其次，我不用买英菲尼的 Q80，我去买辆途乐，就完全足够。 你离开 途乐 啊， 就完全其实差不多。 好， 对，因为在外观设定上还真是差不多，但是在这个品牌上就是还是有一定区别。 但是 你要说啊，咱们再多说两句，如果拿 QX80 跟现在已经改款的更加锋利的雷克萨斯的 LX570 相比的话， 我会选雷克萨斯。 可能大家对于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这种好感度会更高 一些。那一定的，那是一定的。 包括雷克萨斯它驾驶的风格可能会更加让人能够接受吧。那下一辆车，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让人所接受。这个改动有争议，我觉得。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啊。这一次的牧马人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2018款造型跟内饰会稍有改进，但是会延续经典，唯独在发动机上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争议，就是新增了一个 2.0T 的车型。 这车老车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对，我是比较一直对牧马人这个车算是情有独钟吧。 我也很喜欢 呀，我总觉得是不是我这辈子在有生之年能够买一辆。 会的，会的。 你这笑的不要那么心虚 啊！ 对， 就是因为 笑的像要走， 因为这个车确实，我觉得开起来的感觉还是挺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它不舒服嘛。 对对，甭管说它这个驾驶路感有多么的模糊啊，或者这个上面，但是这车 就是牧马人 啊，确实是很有个性的一款车。 对， 这车就像刚赫说的，全新的一个2018款的牧马人，已经跟原那个之前的不一样了。 对，这 2.0T 的发动机其实争议很大。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搭载了一台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对，其实其他的这些变化 我 没有太多， 没有想到会在牧马人上面出现 2.0T 的发动机。 为什么呢？因为中午我们在跟其他朋友吃饭的时候还在聊这个事儿，就是觉得买牧马人的人可能多数会去越野。大家都知道玩越野的时候这种大排量的自吸是 有先天优势的， 更有先天优势。你说上了一个 2.0， 它本身基础排量不算那么大，然后它又带着涡轮增压，我觉得这个需要在一些攀爬的时候它带来这种突兀感，或者这个油门这种顿挫啊加速的时候，它真的是跟原来的车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车在以后买到它的人，尤其是买这个 2.0T 的这个朋友再去越野的时候，它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还好，吉普牧马人这次就是放 2.0T 这样的车型上，它还用了那种全时四驱和带分动箱的这样的车型，它不是说 2.0T 给你推出了一个前驱牧马人， 那不会。 但是这样，就像老车说的，你一提到牧马人，你想到的，即便不是我经常要去越野，我也一定是喜欢越野的。那大家肯定是比较喜欢原汁原味的它的自吸的发动机。那你现在上了一个代替的发动机，我觉得是说吉普的牧马人想要向市场转型呢，还是说就是增添了这么一个就是这样一块？ 其实也对，因为从目前来看，这个就是 在国产，不是国产，就是 咱们拿中国市场为例吧， 对， 因为它会有几个限制， 对，广飞客吧，这个应该在底下， 对对对，嗯， 它的一个整个产品系列里看，很多车都有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发动机的车型，嗯， 对，自由侠、自由 光，对，如果在牧马人上面出现，我觉得这个首先不难理解。可以是这样有， 嗯， 之所以说只是具体车型上来说，是牧马人这车跟其他吉普的车可能区分比较大， 嗯 啊，所以出现一个台 2.0T 的，可能稍微觉得我们觉得有点怪异。但是你仔细想想，它在整个未来要是让这个产品更有竞争力、生命力更能延续下去的话，嗯，我觉得搭载一台 2.0T 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且还有一个，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比如说3.0， 嗯， 然后3.6，这些发动机并没有说被取代，并没有被取代， 它还是在保留， 就是这个新款的2018款的这个新牧马人上会有，所以 2.0T 这个排量的出现，嗯，我更认为是首先在牧马人上进行一个，就是最经典的车型上进行一个全新试水， 嗯， 然后之后可能放在你比如说自由光， 嗯， 对吧？ 对， 大切， 所以其实它如果，嗯，刚上来就放在自由光和大切身上，我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嗯，确实会更容易接受。但是自由光也是刚刚发布它的全新年型， 对， 所以你再推出一款更新的这个年型， 嗯， 你不能说我在2017年就推出2019款。 嗯 也对。 这车有两个，我觉得我个人来看是非常改进、非常值得跟大家说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灯光的光源 啊， 嗯， 我们都知道原来的牧马人一水全是卤素。而且不带透镜， 你不是说了吗？越野车就是 就一大灯碗啊，很多朋友都是后续改装加上那个顶灯啊、 探灯，对， 这回那个牧马人带来的是 LED 的光源， 嗯， 是所有的灯都是 LED 的， 嗯， 可见啊，这个就是 所以它一下就跳升了一个级别， 对，给后续这个改装的朋友能够省去一笔费用，这应该是这样， 对，至少是你有原厂的升级包， 对， 嗯， 然后再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里边的装饰的那个挡杆。就这个挡把，两个绑那个挡把 更加粗壮，是不 是？对，一个是这个变速器 的， 一个是分动箱的，这俩， 啊， 原来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就一个很愣的一个支出来，然后也没有任何装饰，就一个棍儿，塑料棍儿啊，那个去握，然后去，嗯， 我们越野就该这样。 对，从这个角度来看没问题，啊， 你不能因为所谓越野情怀而改变了内饰本身，对吧？ 好吧，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坚持跟创新的一个 对 碰。对， 改装的朋友们应该能看到很多样式牧马人那个挡杆，有的 终于不用再包挡杆了， 这有的换的是什么骷髅头的，有的换手雷的，就是怎么粗犷，怎么这个疯狂怎么来，但这回他给你改的是一个很有机械感的一个造型，是变短了， 嗯， 是一个圆柱形，有点类似于旁边我看好像还有两颗铆钉那种感觉，就是机械感十足，我觉得这个手感呀，还有你眼睛看到的这个感觉应该是非常棒的，所以我个人来觉得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细节提升。还有一个，它旁边紧挨着这个中控面板上有一个那个四驱，啊，不是那个是前那个越野模式的那个开关吧，还是什么？ 啊， 就那个 越野模式选择 那个选择，它给你涂成了红色的面板， 嗯， 这个也是很细节的话的东西，就是让这个车的 内饰 氛围哎， 嗯， 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几点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细节。 嗯，行，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再说一个前脸儿，也是那种不灵不灵那样感觉的，就是林肯 点点，对， 林肯的那个 MKX 的改款车型， 嗯， 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直译叫林肯的水手嘛。 对， 那款车型要比现在的 MKX， 我觉得就是在前脸上有更多的改变，而且内饰的这种质感的提升会更好。 嗯， 只不过有我上次在朋友圈里边看了这么一个论调，因为林肯的车我们都没有开过，所以它的这种按键式的换挡，我们其实挺想去体验一下的。它的换挡的这个按钮并不是挡杆，也不是怀挡，是在这个中控面板上有从上到下 P R N D S 各种的按钮。 嗯， 我说这要倒车的时候，你这个 D 跟 R 互相切换倒库的时候，它会不会有那种迟滞的这种发生？我希望没有啊，因为在倒车的时候我没有开过林肯的车，所以大家如果有开过林肯的车的时候，就是 对，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留言嘛， 说一下， 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车。嗯，这个车确实还挺好玩的，但是它的入华时间现在是待定的。 我觉得 MKX 现在还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估计在2018年年底吧，应该可能会进入到国内。 嗯，但进入到国内是不是还是换装八 AT 就不一定了吧？ 那是一定的， 那肯定的，因为现在林肯它还是在原装进口的状态。